那我们有讲过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修习，就是巴利恰亚，那个，将16个身心之前，我们有提到那个五入圣谛休息。我们又开始讲那个跟孤有关系的相，就是无常、孤、空、无我，是此为苦。现在，此为苦的因。就是依照一切是比论，就是歇心，恶心不好行为，不好行为是靠贪欲，这个很有逻辑，我们依照佛教，我们还留在这个轮回的苦里面，因缘就是贪欲，都是靠贪欲，所有的烦恼都是靠贪欲，所以，居士论是说明，如果要入宣观的国家条件，就是少欲跟习住。这样才能够先观四圣谛，用思念处。那，歇心也，它的苦的因也有4个相，跟南传佛教不一样，所以也有一致。都混在一起，所以看以及其实这个一切是理论的说明非常微细，基的因是受完于。取，收完一取，因为，收有收的因缘出现取，就是执着，这是积的因。第二，积的相是积，积。其实，梵文、巴利文叫萨姆达雅，萨姆达雅就是气。不过他们分改机跟气，机是，因为万一收，万一收有油脂，气就是说 accumulate，我们摄受，因为我们舌受举，所以有的意思就是心，samskara。因为我们受是 samskara，受是心，所以我们造作业，业在佛教里面叫阿尤哈那，就是受是，我们受是心。收拾 samskara，所以我们造作新的业，这样那个以前的业变成越来越难处理，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他不收拾，他不收拾心，所以他的负担越来越轻，所以这样他避免急。因为积，所以 有，因为有，所以生；因为生，所以老病死，所有的烦恼。这个的确是狄仁的分析非常非常好。那然后，萨摩耶耶叫七，不过他们是分别几跟七。七是源于神，因为七就是神，所以因为。我们收拾言，这是有心，所以，积的气就是我们出福出生，因为收拾言，收拾心，所以我们出福出生，出福出生在未来的生命。我们有说明来了解元气的道理，一定要用三个生命的道理。无明缘心是关于过去的生命，因为过去的生命我们有收拾心，所以心变成缘。那我们从过去的生命到现在的生命。谁过从过去的生命到现在的生命，就是舍，什么舍？有相续的舍，什么舍有相续？你就是阿拉耶，就是有分心，它是说明心的相续，心是连续不断的断，连续不断的灭。那怎么说明我们能够记得过去的事情？因为想纪念 memory 又跟想有关系，因为想有相续，想是心性，它有相续，因为它是靠有分心，有分心就是有分叫做有智，有的因缘。有的一念就是有相续的心，其他其他的意思本来其诺的一滴其他，它记，所以它叫做其他，这是其他的定义。从这个定义，为是推理那个阿拉耶的意思，什么是？有执着的是阿拉耶的意思，就是粘在一起，离梵文叫粘 stick， 因为心它 stick， 它粘在所缘上，所以我们继续在轮回里面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不然为师不会清楚。那些名称他们都有很深的意思，那些印度的大德一切是他们有很加考虑，有那些名称。阿拉耶就是心念，佛的名称也是心不念，就是佛没有地方住，心没有地方住，所以解脱了。现在我们的心有地方住，住在哪里？住在阿拉耶，住在念在所缘的心，念在所缘的心，就是说明心的相续。我们过世的时候，最后就是那个有分心阿拉耶离开我们的身体。第一新的经验就是阿拉耶如其他的身体， 而且就是不好的身体，人天人就是好的身体，这样我们相信，谁相信？就是念在所有的心。所以，气就是未来的生命的神。为什么神？因为有就是眼，过去一切就是，不管是一切是理论还是清净道论，所有的论都是一样，这里没有什么分别。这个过去的心。意思是收拾心，收拾心就是眼。为什么收拾心？现在他说明，因为有因，这是什么因？取。那因为有记，就是重复收拾眼，因为收拾眼，所以这个记它有取，什么取？就是生在未来的生命。那最后这个机第四个相就是愿，那个愿是收，万一老死老病死，这是愿。如果你执着收，那个机的愿就是贪欲的愿。变成什么？老病死、忧苦等等，所有的烦所以这个来了解那个四机的相，要好好思维那个苦的因。苦的怨，苦的气，苦的急，就是收怨贪欲，收怨贪欲有四个方位，这个贪欲，中文翻译。巴利文叫丹哈，丹哈就是 thirst，渴，中文很有意思，翻译为爱，也很有道理。以前的人很有智慧，不过。爱也有好的方面，也有不好的方面。爱让你轮回，爱也让你解脱。所以，爱跟欲有关系。依照佛教，所有的法，它的根本是在欲。Sabbe Dhamma。Chanda Mulika，一切法的根本是在 Chanda，Chanda 中文翻译为欲，贪欲的欲。那有法欲，这是好的爱，相亲的爱。那有意义，我们都因为意义，我们就记。舍受心就是眼，这个舍受心的过程，为是说明靠阿赖耶的道。谁舍受心？阿赖耶舍受心， 因为阿拉因是受心，我们的心粘在所缘上，因为心粘在所缘上，所以它又相续。现在罗汉的目标就是断这个相续，他不要这个相续。罗汉就是菩萨的目标，就是把握这个生死的过程，控制这个用心督达跟把握这个生死的过程。为什么他的目标是不分别离智离他，来能够这样做，他就要吸收一切众生的苦。怎么他能够吸收一切众生的苦？没有办法，只有依照唯识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了解众生的心，不分别我的心跟众生的心一样的心。怎么他能够这样做？我们有说明，因为他是强调心平等，人因着意，在人因着意，他才能够受一切众生的苦，他才能够利益自己，利益他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一切是第六是说明罗汉欢喜涅槃，菩萨欢喜三昧。什么是三昧？人因着意，我们有学过，人因着意是靠一方面什么的平等努力，一方面也需要加Vipassana平等努力，结果一切是第六是说明这个道理，靠七种作意，我们有讲过什么的品、Vipassana品都是七种作意。七种作意就是我们有学过了相、身皆作意、眼力作意、手舍乐作意、监察作意、加心究竟作意、加心究竟果、加心究竟果也是人因作意一样。这个如果是你只磨练你的心在无相，就是无分别影响，你能够用人因着意一段时间，你在禅定的时候，你在经历的时候，你出经历，那重复出现问题，因那个着意有定的着意在无分别影响。他能够征服烦恼，我们有说明，他不能够断而断烦恼。谁能够断而断烦恼？智慧、明，只有明能够处理无明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其他的法。那因为无明，我们就收拾心，因为收拾心，我们就经过刚才这个积的过程，过去生命我们有收拾心，所以我们出现在那个是，这个是是过，新的过，如果这个是是用无明收，那 他就去什么？去阿拉耶，谁去阿拉耶去？因为阿拉耶去，所以那个轮回的心有相续。不过在阿拉耶也有有漏种子，也有无漏种子，都有。如果无漏种子增加，那有漏种子就减少，有漏种子减少，渐渐你就可以灭所依的清净的所依。条件是你有编织所缘，你没有编织所缘，所以什么叫做编织所缘？我们有说明，这是了解自相，了解共相利益的方向。那这是说明实数地，你佛教的中间是你无法不无回，管你神一地，管你涅槃，管你真如，如果你没有如法通达实数地，你没有，你要从实数地的了解开始，这样才不能够无回生一体。所以心性也叫佛法，你们看阿毗达摩是欧嘎巴那，欧嘎巴那就是智慧，你能够安离安住你的心，在法的境界，就是心性。什么是法的境界？没有我，那有什么？有五趣因，有十八界，有十二处，有缘起，有四圣谛，我们有学过，这是智慧的境界。你有懂得这个智慧的境界，那你能够入仙观。如果你没有懂得智慧的境界，你无法入仙观。仙观什么？仙观无我。什么是无我？涅槃是无我。你了解涅槃是无我，那你也了解一切都是无我，一切都是无我。所以悲川的道理，你了解涅槃，那你应该了解法无我，人无我还不够。这是真实义。了解法无我，你要我用方便。什么是方便？阿拉呀，阿拉呀就是方便来了解法无我。你不了解阿拉呀，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你无法了解法无我。因为从阿拉呀的角度来看，全部都是空，很容易无悔，全部都没有。那不是全部都没有， 全部都我们的经验，就是三界的心心说，就是阿赖耶。那阿赖耶就是轮回的所以，这个轮回的所以灭，那就是涅槃，所以灭谛。这个灭谛也有四个相，第一就是灭，什么灭？烦恼灭，所以灭的意思依照一切是底轮，是所以什么所以？所以哪里烦恼不能够如今？那就是无漏所以。你完了就是无漏所以，所以你完了第一项就是灭，第二项就是寂静，想打涅槃就是禅定，涅槃就是寂静，在灭的境界。为什么灭得到寂静？你灭来得到清。我们有讲过什么是涅槃的相，就是清。那这个清寂静，寂静就是清，清就是寂静。寂静的相是什么？巴尼达，巴尼达叫做秒，非常秒。我们所知道的是秒，不过不是非常秒。非常妙在是妙，那因为寂静，所以离什么？离烦恼。那个灭的因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到底。到底就是叫到底，因为他是刀，他领导你往你的目标。完清净，它是如，因为这个八支神刀就是如，你不能够，你不能够，加什么？你不能够，拿什么？所以。八字神刀在，那你可以看到清；八字神刀不在，你看不到清。这是如。那还有心，因为这是一个过程。 什么过程？收集想法的过程，收集那个三十七节制，三十七节制是一个过程，就是道，他们有承受，那就是显观。那因为你如法心，如心，所以处，你能够处这个轮回的苦。那你有懂得这个一照一切是第六的道理，你有懂得那个十六个相，那你就可以入真加心。入真加心是条件来能够入见道，就直接领了解脱的所缘。你没有真加心，你无法成家，无法领啊，直接领啊，直接解脱的所缘。我们有说明这个所缘不是真的所缘，因为你不能够挂心在上面，它有三门，就是空、无相、无缘，你哪里能够挂心在空、无相、无缘？挂不了。不过所缘梵文叫做阿朗巴那，朗就是挂在所缘。不过挂不了，所以解脱。阿拉呀就灭了，灭心就灭了，所以相续的因缘就没有。罗汉得到先观的过程的末端，它变成无学，那他有忧郁涅槃，他的五蕴还在，不过没有因缘，他们继续在他入涅槃以后，他过世以后，那就没有了。那罗汉斯，那就是无余涅槃。剩下什么都不剩下，我什么都不剩下，不是说灭，佛教也有这种说明，不过这只是苏特兰蒂卡那个进步派，平常南传佛教一切有不都不会这样讲。因为谁都不用功来念，所以念是关于烦恼，关于阿赖耶就是念在所缘，这个情况叫做清，因为它也是究竟乐。究竟乐是什么乐？你不能够抓。所以是超越有跟无，依照 把小宝宝里娃的书单等等，这是自然的情况。为大乘佛教，这是自然的情况，本来就有。因为我们不了解本来就有，所以我们迷路了。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讲，你有如那个夹心刀，在有中心才能够如夹心刀，在菩萨地，菩萨的夹心刀不叫夹心刀，叫身结地，身结地很重要，了解是夹心刀，不过不是不叫夹心刀，叫身来分别跟声闻的努力。弥勒佛不叫他夹心刀，叫他身结地。为什么身结地？因为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能够开始如法修你的菩提心，菩提心的愿，波罗蜜，靠身结，你还没有直接令那真如，不过你的心已经用身结完这个境界，完不生人。不生法人，为什么不生法人？因为本来就有这个涅槃，他是无为法，他没有出生。所以你了解怎么修，怎么修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金刚经流等等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修波罗蜜。这个涅槃就是自然的情况，因为无明，我们不了解这个我们的自然。那如果你能够如夹心用那个声闻的道理，你是如什么情况？乌什么叫暖？暖就是下品人，下品人什么？下品人法，人法。什么叫做人法？真如，这是身一地，身一地只有一个，是身地，这是方便。不过，这是从菩萨的角度来看。那个弥勒菩萨让你了解，来，你是用声闻的了解来加深你的修行的了解，你还要加一些东西， 就是真如的道理。人法在这里，如果是声闻的，叫人无常，无常就是苦，无常就是无我。所以无什么，依照佛教，虽然你定力很厉害，如果你没有思维无常，你还是念在法里面，没有念下病人，没有暖，有暖才能够点火，对不对？所以叫暖。那个暖如果变成中频，那你能够变成定，定你了解从唯识的教理道理来看，你了解索取不是真的存在。什么是索取？索缘？什么是索缘？那个音箱？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因为你在这个索缘，在这个箱，你假名，所以你执着那些分别，就是有我，有我说，那用商品人，就是人，你就开始了解索取跟能取两个就不存在。为什么两个就不存在？如果索缘没有自信，那个。能源也不会有自信，对不对？所以自信的差别，靠自信差别，我们相信我说，我们有说明菩萨道里面，你的了解要更深，我们有说明这个道理。你要了解，那个八种分别都是错误。声闻、相观，他只了解我说，可以说，不可以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说的执着。就是有可以说有执着的睡眠，不可以说有嗔的所缘，嗔恚的所缘，不可以有无明的所缘，调居混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执着我说，所以你的真念修行没有成熟，你的真知修行没有成熟，你的也 加薪低，但也不会成熟。所以你无法留在人间的座椅，就经过座椅，就经过座椅，就是在那个内观的过程，那就是开悟，见到。修道，道无学。你需要这个究竟果足意来断而断一切烦恼。那现在，菩萨还不够。我们有说明，菩萨他不但要了解那个分别都是不对，他还是要了解根为心。我们有讲过那些道理。要了解所有的自性差别，都没有在真如里面，没有什么所以。所以一切分别，在完全清净的作意，分别叫做执着分别，你执着分别是非常危险。因为你执着分别，所以你欢喜涅槃，分别涅槃跟轮回。菩萨的目标就是不分别，不分别有，不分别无。般若波罗蜜心经。中观是讲八中，具见还是怎么 negation？ 八中 negation， 这是缘起。为什么八中缘起？这样再变，这八中 negation 再变成平等，不来不去，不异不多，不异。那一个啊，不断不长不灭不生不生不灭，记得方面那那个。把地铁什么八呢？就是这个八个，现在我们去到16个身心休息，第10个是说明生念处，生念处的努力。在一切实体论里面，就是生念处的努力非常详细。 跟亲近讨论不太一样。不过我们现在是考复习，复习是念书是四个练习，我们有学过。先要用真言入息出息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再能够用智慧觉，是禅的入息出息的过程，还是断的入息出息的过程，两个练习。你不能够用长的入息、长的出息。如果你有短的入息、短的出息，如果你有短的入息、短的出息，你不能够有长的入息、长的。不过你可以有长的吸气。跟端的，凸起，这是可能，所以你需要很微细的分辨，了解在什么情况下呼吸，入息变成长，出息变成长，还是入息是端，出息是长，还是出息是端，入息是长，同样的道理，你需要分别很清楚，短的入息出息的过程，在短的入息出息的过程，也会变成长的入息还是长的出息。所以你要用智慧。所以巴扎那提巴利，Digam Asasanto Digam Asasamiti Pajana Digam Pasasanto Digam Pasasamiti Pajana，觉知。长的呼吸，我用智慧了解，这是长的呼吸。接着，长的入息，我知道，用智慧知道，我接着长的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这是说明，所以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道理。如果你能够这样修，你可以感到在修行里面，你可以感到快乐，因为你开始用真言在熟悉的过程，所以你能够感到快乐。如果你能够舍这个快乐，你可以入道处理那个障碍的过程，那你可以感到静安。这是什么心主？这是远离烦恼跟感到寂静。远离什么烦恼？远离那个粗的调剂跟粗的尘，已经不存在在寂静的境界，所以静安很明显。这是说明。什么阶段？这是说明，Sabbakaya Patisamvedi Asasamiti Sikkhati Sabbakaya Patisamvedi Pasasamiti Sikkhati。我学觉知全身，我入息，我学觉知全身，我吐气。在这个情况下，用了清净道论的道理，那个。Samatha 相出现，开始出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能够配合，你能够配合你的心身、你的呼吸身跟你的身体身三种身，它们都是身。我们有说明，因为它们是多发在一起，你能够配合它们在你。思维呼吸的出点，还是出的地方？不要说出点，包含是以前有 说每次出店很多学生到那如果这样学那就没有办法入什么定，因为很紧张要讲出的地方。后来他又改正，因为他又了解这个问题。那这个出也会变成全身地，如果我们是修依照一切是地论，我们有说明，所以全身地会变成你的思想，先有变作相 preparatory stage， 然后有趋向 ugaha nimitta， 就是你已经能够 pick up， 你能够在心里面你能够抓，如果你能够抓安住在上面你的心，那变成思想。思想是精心定跟第一禅定、第二禅定、第三禅定、第四禅定的所缘。如果你没有思想，那你从清净道路的说明来说，你无法入莲精心定。所以在台湾圣严法师如果教禅，他先教阿那巴那念到出现那个上香，再教华都那些禅宗的方便，他不会马上教，因为现在的人心散乱，心散乱了怎么可以修禅，很难。禅的意思就是三昧，如果方便就是观观相，那就很难入三昧。那现在你有思想，那你可以入精心定、第一禅定、第二禅定、第三禅定、第四禅定，是说明第四练习。Pasambayam kaya sankaram pasasamiti sikati pasambayam kaya sankaram pasasamiti sikati， 我玄奘翻译那个 Pasambayam 出现，对不对？巴桑巴扬就是挑威习的意思，出钱没有问题，也可以这样，不过挑威习比较容易了解。你挑你的呼吸越来越威习，挑你的手越来越威习，跟你的心越来越威习，要了解他们的互相的关系。如果你的所缘微细，在手变成微细，如果你的手变成微细，心变成微细，因为心轮回的心都是在分别手，我们有说明可以的不可以的，可以的有执着的睡眠，不可以的有嗔恨的所缘，嗔恨的睡眠，无法避免在轮回的情况。我们所执着的所缘其实就是受。什么受？现在你们有学过过去的受，不是现在的受，不是现在的所缘的受，是过去的受。我看好姑娘是因为我在有那个在阿拉耶有那些种子，所以我执着。 你要连跟过去的受灾会之中，所以思想的所以就是你的 memory，你的从习论就是你扩大你的想，靠你的贪欲，这是习论。靠贪欲观你说，贪欲是观你什么？观你说，你可以的说，一定要了解。如果你有贪欲观你可以的说，你一定要拒绝不可以的说。所以他们虽然不会出现在一起，他们就是说明无明的过程。因为你有这种倾向，所以你有不辜负了手的时候，你有无明的睡眠，就是调剂跟沉昏沉，所以一切是第六次说明很重要，有两种舍。有善心舍，也有无记舍。善心舍在所有的内观跟定的过程一定要出现，这是不执着，可以的说，不拒绝，不可以的说。如果它不出现，你无法如。内观你无法入三昧，一定要了解，一定要思维，还有无记舍。什么是无记舍？不辜负了说，他不是相什么相信，不过阿含经是讲很清楚。如果你是没有智慧的凡夫，为没有智慧的凡夫，这个无记受，他受不了，所以他以为他是苦。有智慧的凡夫开始有开悟的人，有学无学。他不以为不辜负了说是苦，他以为不辜负了说是好的情况，挑战修真言真知。我们已经超过我们的时间，要多多考虑那些道理，因为他们就是所有的修行的基础。你要修那个菩萨道，怎么可以修菩萨道？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基本的道理，那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用功打坐。那我们又说明。显现出的努力，我们没有说明那个第一场、第二场、第三场、第四场，可能我很简单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打坐以后说明，怎么是从进行定到第一场，怎么从第一场到第二场。第三层、第四层，用一切是第六的道理，它的分析，它的分别很微细。那然后我们就开始讲收念处，收念处，十念处，我们知道也有， Samatha Pin 的努力，也有 Vipassana Pin 的努力，重要是 Samatha Pin 的努力。如果是用 Vipassana Pin 的努力呢，十个 Vipassana 人有些自相共相，用智慧熏色跟视察所缘，OK，那。